啊，诸位朋友大家好。我们进入啊第四个单元泛爱众，也提到孩子的这一份爱心仁厚之心，可以从孝顺父母再推演到敬一切人的父母亲属，再延伸到对各行各业的尊重，尊重他们的付出，他们的辛劳，也要啊在爱护很多属于社会比较弱势的团体。刚刚也提到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，而且确实啊现在这种行善的风气啊也越来越兴盛，这是我们很值得啊欣慰的地方。而当我们在行善之中，一来啊会提高啊自己的仁慈之心，二来啊也能够真正了解到很多社会啊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情一些地区。那当我们是带着孩子一起去行善呢、啊、那绝对啊又长养了他的这一颗仁厚之心。那我们在做善事的前提啊一定呢要把家庭啊怎么样照顾好。好，不能出来做好事然后家里呢这个乱成一团，这样啊可能就会有副作用。所以先要修身然后齐家，齐了家啊才能够发挥影响力啊去治国，去影响社会啊，所以这个次第啊我们也要谨慎去对待。好，那除了弱势团体要尊重啊，坏人要不要爱？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在去年发生一个案件啊很严重，就是马家爵事件。他因为啊同学笑他，长期啊讥毁他，瞧不起他，觉得他很穷，后来啊萌发杀机，杀了好几个同学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同学本来也会啊应该也会受到伤害，结果后来啊逃过一劫。因为这一位同学啊曾经帮他拿过餐盘，帮他装过一次饭，所以这个同学、啊、才化解了这一个什么危难。所以确确实实人有善心啊自然就会有什么善的回报。所以不管对方是多么恶的人，只要我们有善心，只要我们有德行啊，都能够啊慢慢啊唤醒他的良知。那假如我们是去攻击他，可能会两败啊俱伤。所谓扬人恶啊极是恶，极之甚呢、啊、祸且作，很有可能他会恼羞成怒，就不好。那为什么他们会走向啊歧途啊？诸位朋友，为什么啊没有好的家庭教育，没有好的学校教育啊？所以一个人之所以会误入歧途，是他的人生过程啊没有遇到真正啊爱护他的人。所以可恶之人啊必有可怜之处啊，我们要去同情。刚好我在海口遇到一个长官，他是管监狱的。他知道啊因为我已经长期啊不在海口，刚好那一天回去几天，他一知道呢 就赶过来啊，跟我们中心的老师一起吃了一顿饭。他说啊，他有一个心愿，希望把监狱啊变成一所学校。我听到这里啊，很感动。真的，一个政府领导人真有心做善事啊，那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啊，可以得大大的利益啊。我记得在海口办第一次的课程，办了五天呢、海口市教育局长亲自来听课。当然呢，我这个比较没见过世面，所以局长在底下呢，我也蛮紧张的。后来局长啊，整个下午啊，课都听完，听完下课了，我们几位老师啊，就送局长啊离开。当这个局长离开以后啊，我突然呢很感动，眼泪啊哗啦哗啦就掉下来。因为啊，我们常常看这个德育故事啊，每一位好的官员啊，都可以利益一方，都可以让这些人民啊生活思想啊得到很好的发展，他们的家庭啊都会有深远的影响。所以一想到呢，只要有好官出来啊，就会有好的社会风气。所以想到这里呢，就很感动。所以旁边的人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，都被吓坏了。我说没事没事。所以又看到这一个监狱长啊，这么有心啊，当他这么有心，我们一定两肋什么插刀。我说啊，只要安排好，我们中心的老师啊一定去支持，甚至于书本啊我们都愿意啊提供。确实在这个时代啊，只要你想做善事，一定会有人啊来帮助你。所谓人有善愿啊，天必从之。所以面对恶人，我们也引导孩子要先啊把自己演好，自然而然呢、可以去感化他人。那孩子有这样的态度，他就常保一个和善的一种对人态度，就不至于跟人怎么样起冲突。好，那除了人要爱，动物要不要爱护？动物也要爱护啊，因为动物啊跟我们一样都有灵知啊，都有感觉啊，它也会痛，它也会伤心，也会难过。在西藏有一个猎人啊，刚好一天早上起来看到远方啊有一只藏羚羊，一只藏羚羊。那这个猎人一看到猎物，下意识做什么动作啊？赶快啊，枪就怎么样举起来，已经瞄准了这个藏羚羊。结果出现了一幕啊，让他很惊讶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。因为这一只藏羚羊啊看着他，然后啊双膝啊向他下跪。他觉得很奇怪，但是啊还是把他射杀了。射杀完后啊，隔天啊他把他剖开来啊，准备呢把他的肉啊切开。结果一看啊，肚子里面啊有一只啊小藏羚羊。这个猎人突然啊了解到啊，这一只藏羚羊为什么要下跪啊，求他啊饶了他孩子一命。所以这一位猎人啊，他也是为人父亲啊，看到这个藏羚羊为自己的孩子都能够啊做出这样的行为，他也很感动，也很惭愧啊，就体会到 所有的动物啊都有亲情，所以他从此啊就把猎枪啊放下了，没有再去打猎。那另外有一个猎人呢，他是专门啊夹那个黄鼠狼，都是用猎具啊把它夹住。刚好有一天他发现了、啊、他的猎具啊抓住一只黄鼠狼，他就近一看呢、啊、只有黄鼠狼的皮啊，身体不见了。这个猎人呢、啊、就顺着黄鼠狼留下的血迹啊一直跟过去，跟到黄鼠狼的窝里啊一看呢、啊、这只黄鼠狼啊是使尽全力啊把它的皮啊脱掉，然后自己啊跑回窝里面啊正在啊给他的小孩啊哺乳。那其实啊这一只黄鼠狼已经啊去世了，他的小孩啊还在吃他的乳水。所以你看一只黄鼠狼纵使在生命攸关啊他的念头啊还是为孩子，他那一份母爱啊不输给我们人类啊。所以猎人看到这样的情景啊，他也从此啊不再打猎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啊也去想到了白居易那一首诗啊，莫道群生性命违，一般骨肉一般亲啊，劝君莫打枝头鸟，只在巢中啊望母归。所以我们对于动物啊也要有那一份同理之心，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好恶啊而去拆散动物的家庭。不止啊动物需要我们关怀，植物啊也跟我们是一体的，都在这个地球的生命共同体之中。那孩子啊我还曾经啊看到那个小孩啊爬上树啊就一直摇那个树枝，一直要把它怎么样扯断，他是觉得好玩啊。但是假如孩子从小他就觉得想好玩的都可以去弄，那他可能会从伤害动物啊伤害植物，再来呢他假如觉得很好玩啊他可以打动物，那可能伤害植物伤害动物，再大一点呢可能他觉得喜欢的话他就可以啊打人了。所以我们啊要很谨慎，当孩子在面对所有的不管是动物植物都是他的心啊在对待啊，假如对物不敬往后对人能敬吗？他看到食物说我不吃了，对食物都糟蹋，对人啊保证很难恭敬。因为啊一针啊一切针，这个一是什么？这个一啊就是一个人的存心啊，他的恭敬他的真诚假如是已经内化在心里的，他表现出来的行为自然都是恭敬真诚。当他对物都不真诚都糟蹋都为所欲为，那他这一颗心啊已经失去恭敬了。等到他面对人的时候能够马上调回恭敬吗？那是不可能。所以我们所穿所我们所吃都可能是父母的关怀 父母的辛苦钱买的。当他能珍惜这些物品，也就是珍惜父母的付出。所以这些啊，都不离一个人的心境。所以我看到孩子在伤害植物啊，我们也没有当面啊去指责，是等到啊下一节课上课了，我们就跟孩子说：“诸位朋友，诸位小朋友，请问啊，一个人啊缺乏什么？只要缺乏五分钟啊，他就活不了命了。”缺什么？哎，氧气。哦，你今天缺食物哈，可能还可以撑个八天十天呢，都还活得好好的。你今天两三天没喝水啊，可能还没关系。但是你只要五分钟没有氧气，就怎么样？死定了，可能就脑死了。好，那请问氧气从哪里来？他们都会答得很快，因为他们都学过自然科，光合作用就是从植物啊来的。好，所以植物啊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，因为只要没有植物了，你五分钟都活不成。所以植物是你的救命啊恩人，他给了你最需要的东西哦。那你拿什么对待它？所以我们对植物要爱护。植物啊，不止呢提供你氧气哦，它还对你有很多很多的帮助。我们可以借由这个机会点啊，让它能够观到植物对于它的什么重要性啊，对于它生命的贡献。而植物对我们这么多贡献，却从来没有开口说请你给我300块，请你给我500块。他对我们的奉献是无私的，更应该值得我们尊重。所以因为人不尊重植物，所以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。比方说每一次下雨都会发生什么？土石流。奇怪了，30年前50年前哪有那么多土石流，怎么突然几十年后都蹦出来了？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多新名词，都是现在的人做了某一些事才会产生这一些新的现象？因为滥砍滥伐，本来植物啊，这些大树是可以抓住这些土壤，结果你把它砍了，这些土壤都松动了，结果一下雨啊，下得太大，就会造成土石流、泥石流。所以现在所谓的天灾啊，其实你细细去思考，都是什么？人祸造成，人祸造成。这个树啊，因为它有很大的树荫，可以调节温度，所以一个都市里面，只要树木越多啊，它的这些气温啊就越稳定。假如呢树都砍光了，这个都市啊，阳光直接照射啊，温度就怎么样？特别高，人在这样的环境居住啊，身体都会啊受伤害。所以树啊，时时啊调节我们的温度。再来，这个树啊，因为让阳光啊不会直接照射土地，所以温度啊调节得很好。那人类呢，又会排放这一些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，还有一些脏空气啊， 都必须透过啊植物怎么样来把它吸收，把它转化。结果现在都砍光了，这些空不好的空气啊，就一直在空气层啊凝聚。当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过多以后啊，就会形成温室效应，所以地球的温度都排不出去，就越来越高，造成啊全球性的气候异常，热带地区啊还下雪，这些现象啊是天灾吗？是不是天灾？都不是。所以人啊要好好来思考，跟这个大自然啊是共存的，我们能够啊保护他们，就可以共存共荣。我们假如伤害他们呢，绝对是两败啊俱伤。所以老祖宗才期许我们要做啊天地人三才啊。有一个数字啊提到，在一万年前呢、啊、一万年前每一百年呢、啊、有一种物种消失。一万年前每一百年有一种物种消失，一千年前每十年有一种物种消失，一百年前每一年啊有一种物种消失，二十年前每一年呢、啊，有500种物种消失。五年前，每一年呢、啊，有10000种物种消失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数字，非常啊，触目惊心啊！短短几十年当中啊，全球的万物都濒临浩劫，快速灭绝。谁的节奏啊？人类啊。所以当地球上有一种动物啊灭绝以后啊，其他的动物会开 party 啊，开庆祝会，连开七天七夜不睡觉。哪一种物种啊？你们怎么知道？所以确确实实啊，人类该是啊好好啊醒思的时候。假如用癌症来做比喻啊，人类就是地球的癌细胞。你看癌细胞是不是快速扩展去压迫到其他的内脏，它快速扩展啊，它以为它越来越壮大，结果突然有一天身体怎么样垮了，癌细胞的下场是什么？死了。它虽然不断扩展，到最后整体这个人体也会怎么样死掉，它还是濒临，它还是得死。那人类也是啊，掠夺了这么多动植物的生存空间，人类好像越来越大了，是吧？等整个地球破坏了，不能生存了，地球不能生存，人类呢照样啊要灭亡。所以人不可以短视啊尽力，一定啊要从对人的关怀再扩展到对一切万物的尊重。而当我们懂得对万物尊重啊，也教给我们的下一代懂得尊重所有的生命，也长养了 孩子的仁慈啊之心。而当下一代有仁慈之心呢、啊，谁的受益最大？那当然是他的父母、家庭。所以人要明理啊，不明理啊，可能会做出很多让自己一生呢、啊、后悔的事情。好，所以要泛爱众。我们接着看经文，我们先念一段，预备起。皆须爱，天同覆，地同载。好，好，凡是人皆须爱，天同覆，地同载。所以我们都是生存在同一个地球，同一个天地之间，应该啊要休戚与共。所以有一个老师啊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能够啊爱护所有的万物啊，就是力行孝悌之道。他接着又说了，他说天为父啊，地为母，每一个人啊都是大地的子女啊，都是大地啊长养我们。假如今天没有大地了，我们吃什么？所以因为大地长养我们，我们念这个恩德，地啊为母亲，而母亲所长养出来的所有的万物啊都是什么？兄弟姐妹啊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残害动物啊，这样就没有孝悌的态度。所以这位老师呢，他把那个心量啊扩得很宽。那也确实啊，大地为母，当动物啊，我们人类不懂得尊重动物的时候，这个整个家庭气氛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非常的混乱。所以你看这么多的动物在灭绝，当这些动物看到人类的时候都怎么样？马上就啊跑掉了。听说是遇到中国人的时候跑得特别快。这个我们要反省。因为呢，中国人天上飞的，地下爬的，水里游的，这个口腹之欲啊要节制啊，不然不知道会屠害啊多少的生灵啊，很多的动物都是被人吃的，都灭绝掉了。好，所以天同覆，地同载。在战国时代，有一个名相啊叫孙叔敖，他也是相当有德行。刚好有一天呢、啊，他在外面做事，看到了一头啊两头蛇。因为在他们乡里面啊，谣传是只要看到两头蛇的人啊都活不了，可能就会啊有厄运。所以他看到以后啊，马上呢拿起棍子啊，把这个双头蛇啊把它打死。打死完了、啊、把它埋好，自己啊就哭哭啼啼啊回家里去了。他母亲一看就问他、啊、你在哭什么？孙叔敖就说啊，他说我不能啊奉养您老人家了，因为啊我看到双头蛇，命啊可能保不住了。你看孙叔敖小小年纪啊，看到双头蛇，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要结束了，而是想到什么？把它埋好，不要让其他的人啊再看到。而且啊哭哭啼啼回去啊，为什么伤心啊？ 是怕自己啊不能啊奉养母亲了、啊、所以他的母亲听完了、啊、也很欣慰，看到孩子啊确实蛮能替人着想，所以说你不用担心，你有这样的善心啊，往后啊一定会很有福分。后来孙叔啊长大确实做了楚国的宰相，也很有成就。所以善有善报啊，有这一颗善心啊一定可以赶来福分。所以凡事人要皆须爱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，107，民志高，人所重，非貌高，财大者妄志大，人所福非言大。好，性高者民志高，人所重非貌高。一个有德行的人啊，自然而然啊他的名声啊会传递开来，是不是坐着宣传车去讲的？绝对不是啊、哦、因为德风啊会吹出去。所以孔老夫子在论语里也提到，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言。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。这个小人是指一般的平民老百姓。草上之风必言，这个言是指啊草呢低下身来，代表啊这个德风一吹过去，所有这些平民老百姓啊都会受到教化，都会啊跟着学习，跟着效法。所以当然最重要的，这个有德行的人一定要有真实的道德学问，自然而然会达到桃李不语啊下至晨曦的效果。所以孔夫子当时候在讲学也是啊快速的发展，很多各国的读书人啊都要来跟夫子学习。那诸位朋友，夫子时时刻刻啊在想着哪一些事，那我们又时时在想着什么事？因为啊相由心生，心所想啊一定会表现在处事做人日常生活之中。当我们可以去理解到哇圣贤人他的所想跟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多大，我们就知道啊如何啊赶上来，众去远呢、啊、以见机吗？好，诸位朋友，我们平常都想什么？有没有想股票是要上还是要下？好，还是在担心儿子这一次数学会考得怎么样？好，那夫子啊在《论语》里面有提到，他每天所忧虑的四件事：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 学之不讲，文艺不能喜，不善不能改，是无忧也。夫子啊，每天呢，非常积极的修养自己的德行，所以他担忧的是一天空过，所以呢，不能得之不修，不能啊，学之不讲，自己有所领会的这一些道理，一定要啊，怎么样，把它讲出来，让更多的人受益，让更多人的慧命啊得以长养。好，文艺不能喜，只要知道正义的事啊，一定啊当仁不让去做，不善不能改，时时想着自己还有哪一些缺点要赶快啊修正，不能啊懈怠。所以夫子有这样的存心，所以他的德行，他对于人群的贡献自然而然越来越大，自然而然呢、赢得所有这一些平民百姓对他的尊敬，对他的爱戴。所以性高者民自高，人所重啊非貌高，绝对不是因为啊他长得很帅，绝对不是从容貌，容貌绝不可能啊让一个人打从心里佩服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好，下一句，财大者妄自大，人所福啊非言大。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，他的声望啊也会自然而然传扬开来。人所福啊非言大。好，一个人的才华绝对不是自己在那里夸大，在那里炫耀，而是因为才华让人家打从心里啊佩服。而这个才啊绝对都是建基在一个基础上。哪一个基础？德行哦。假如有才无德，能不能让人家佩服？不行。啊，所以这一句的前面是讲到性高者，一定要有德行。由于他有德行，他所学的才华都是在一个目的出发，能够啊利益家庭，利益社会，所以他这一些才华一定会啊让人佩服，让人受益，所以大家会对他很服气。绝对不是说拿了这个才华只为了一己之力，那就不可能啊赢得他人的尊重。那我们往往啊看到很多人才华很好，都会心生羡慕，可能孩子也会这样，哇怎么这么厉害，这个字怎么写这么好，歌怎么唱那么好。能够把字写得很好是结果啊，原因在哪里？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引导小朋友啊，不能只羡慕他人，要看到啊他这么好的本事的背后啊绝对不是一触可及啊。所以若要功夫深啊，铁杵磨成绣花针，所有的本事啊绝不是从天上啊掉下来的。要让孩子建立这样正确的态度，绝对是有恒啊为成功之本。 所以我们看到《弟子规》书法写得很漂亮，是杨淑芬老师啊亲笔写的，看了我们都会觉得写得很好，很羡慕。那老师写了多久啊？已经41年了，从5岁开始写书法。老师说他们以前练书法，一天都是练一叠的纸，一叠纸，都是这样啊，一点一滴啊，磨练出来，才能现在啊，拿起笔来，随心什么，所欲不逾矩啊。所以确实都是要有用心，有付出，加上恒心，加上啊有那一颗为人服务的心呢、啊，他的才华才能不断的什么向上，不断的突破。好，所以老师现在写很多的字帖、啊，往后都要出书，要挂到网上，然后写着“翻云翻路，功德无量”。好，希望啊，刚好自己啊。有这么好的家庭，因为老师的父亲啊就是书法家，而他的父亲啊也是27岁啊才开始学书法，所以父亲给了老师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只要好学都不会啊嫌太晚。诸位朋友听完之后有没有想要拿起书法来练？所以父亲有这么好的榜样，有这么好的家庭，成就了他的才华，所以要取之社会啊，要用之社会，绝不能啊白来这一招。好，所以财大者妄自大，人所福啊非言大。那我们看下一句经文，我们把它念一遍，预备起。物自私，人所能，物亲之，物产富，物交贫，物厌故，物喜新，不闲，物事搅，人不安，物化扰。好，我们看第一句，己有能啊，物自私。自己有的才华能力，只要帮得上别人啊，不要自私，不要啊，不伸出援手。所以在这一点啊，我的感受啊就很深，因为我在补习班那一段时间。只要同学来问我问题啊，我一定啊尽心尽力啊帮他。而当一个人啊用能力去帮助别人，他已经把三种布施啊都修了。我们知道天地之间啊，你要如理如法去求啊，都会有求必应。所以世间人喜欢财，但是却不知啊，财的要种什么因啊，才能有财富。世间人也想要聪明智慧，那因在哪？因在啊法布施。世间人希望健康长寿，但是要先种什么因呢、啊？无谓的布施，时时去减少他人，甚至减少众生的一种苦痛，自然而然呢、啊，因为他自己就做到、啊、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时时都能够去关怀到别人的痛苦，啊，他就能够得到、啊、健康长寿的果报。那当一个人 他去教导别人，把他的这一些经验呢、告诉他，是用劳力，是用经验，所以就做到了内财布施。再来，因为在指导别人的过程，自己啊也做了法布施，所以聪明智慧啊会日渐增长。因为你告诉他这些方法，他可能往后可以用在他的工作，用在他的家庭生活，那他就不用了，可能因为没学到一些好方法而搞得手忙脚乱。他假如没本事，可能常常要担心我都没有办法有好的收入，那我的妻子我的儿女啊心里面啊都没有安全感，常常都要担心受怕。而当我们把这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给予了他，他有所成长了，就能够安定一个家庭。所以这也属于无微布施。所以其实一个人做法布施的时候，同时具足啊三种布施。而且法布施啊是根本啊解决一个人的问题。我们之前也提到啊，救急不救贫，你可以帮助他一时，但是他假如思想观念没变啊，可能你越帮他他越依赖，那可能就有副作用。所以最根本的帮助一个人，还是要让他接受正确的教育，从思想观念呢去改正，生命才能根本解决问题。所以我们也要告诉孩子，己有能啊勿自私，量大福才会大。那我们有一位老师，他从小啊就很会帮父母啊做家事，这些弟弟妹妹啊也是他在照顾，看起来好像很辛劳。但是后来啊，他念小学、念初中、念高中、念到大学，很自然啊他没有想要去当干部、当领导，但是往往机会都怎么样，都会到他的面前来。那像在大学学生会主席这些工作啊都跑给他。因为从小做事磨练，所以办事能力啊特别强，所以不想要名啊名也怎么样到眼前来。所以当孩子愿意接受很多的工作，很多的磨练，这一些付出啊绝对都不可能呢白费，而扎实了他这一些本事。刚好有一次这些老师一起啊在包饺子，结果有一位老师啊看着这一个崔老师，他很惊讶，他说呢，我包一个饺子啊他已经包五六个饺子，因为从小做事啊很多，所以工作效率啊就特别好。所以人啊绝对不要怕付出，不要怕吃苦，因为到头来啊谁得的利益最大，自己的利益。所以己有能啊勿自私，人所能啊勿轻之。当我们看到别人很有才华很有能力，绝对不可以轻视他，不可以啊诋毁他，这样子啊对自己很不好。当一个人嫉妒心起来了，他的德行啊就下去了。当嫉妒心起来啊， 我们人的善良啊，就被他控制了。那你每天可能都郁郁寡欢，何不啊放开心量，做到道人善即是善，人知之欲失眠。所以以前读书人啊都抱持着英雄惜英雄，因为啊难得有好的人出来利益社会，而成事不易啊，要把很多好事办起来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我们应该成人之美，有多少能力啊也要啊尽心尽力帮他一起把好事啊做起来。好，所以当我们处众在群体之中，很可能都是要面对大众的事情，假如没把事情做好，很可能影响的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家，而是什么？很多的人群呢。所以我们有机会啊，替众人服务，绝对不能起嫉妒心，因为这个嫉妒心不止障碍自己啊，还有可能把众人的事啊，怎么样，搞砸了。所以我们应该抱持着不求有功啊，但求无过，团体当中要能随喜别人的善行，要能啊成就别人的善事，用这样的心胸去做，去成就他，那我们跟他的功德啊也是无恶啊无别。勿产妇，勿骄贫，不要啊谄媚。勿产妇，勿骄贫，对于有钱人啊，我们不需要去谄媚，对于贫穷的人，我们也不应该啊骄傲瞧不起。子路曾经问孔夫子，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就是问夫子啊，贫穷的人也不会去谄媚有钱人，有钱人呢也不骄傲，那这样算不算啊有修养？夫子说还行，但是啊应该要再上一层，要能够贫而乐，富而好礼，就是啊纵使贫穷他不去谄媚，他清楚啊为什么他现在贫穷，他应该啊好好再种富有的因，种财布施，之后呢自然就能够命由我做。所以读书人明理，所以他可以贫而乐，可以乐得做君子。富而好礼，就是一个人纵使很有财富了，但是啊他还是谦恭有礼，不会因为有钱啊就让他以前对人的态度啊整个都180度转，不会这样。而好礼啊也当然懂得救济一些贫苦之人，所以我们不管处于富处于贫，其实都可以心安理得去生活。在朱子治家格言里面呢有一句话说到啊，见富贵而生谄容者，看到有钱人呢就巴结的人，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，最让人家看得怎么样，很不舒服，哎呀真是丢脸。遇贫穷，看到穷人 而做交态者见莫甚。看到贫穷人就摆一副很了不得的样子去欺压别人，那是见莫甚。虽然他有钱啊，但是他的行为并不高尚，而是很怎么样，卑下的。那很有意思啊，我给我的学生念这一篇《朱子治家格言》呢，所有的句子呢，他们都念得很平常，但是只要念到这两句啊，都会慷慨激昂。见富贵而身惨荣者，最可耻；遇贫穷而作交态者，见莫甚。所以，当他们呢念得这么大声呢、啊，相信呢、啊，在他们的心中啊，一定留下深刻印象。在他们往后啊，为人处事，应该啊，就会遵循这个教诲，不至于啊，去瞧不起穷人，去巴结啊有钱人。而说实在的，巴结有钱人呢、啊，人家未必啊会接受，因为当他有见地啊，你这些面鱼之词，这些谄媚啊，他反而会觉得瞧不起你。好，那这一节课呢，我们先上到这边，谢谢。